嘅成個行業嘅變化。因為台長都我都聽翻台長都做過唔少訪問關於講網台嘅。咁但係我諗今日可以再講多少少，譬如話喺傳媒嗰度，即係譬如包括報章啊、電視啊、廣播啊，同埋再啲時間想講少少出版嘅，即係關於因為。即係台長人書合一㗎啦，大家都知道。 咁咩人咩？ 人書合一啊！ 我人書合一，我 見到你就一定見到啲書好犀利。咁或者究竟譬如呢十幾年裏面個出版界或者同內地嗰方面嘅書籍個發展又點樣呢？咁咪可以講講啦。但係咧，我發覺咧，即係不愧係神秘嘅台長。我想揾下你啲背景資料咧，我唔係好揾到，即係除咗網台嗰邊嗰啲咧。 你識我咁耐，點解唔知啊？ 我就係識到羅達，我真係唔知。你保持到你神秘嘅形象。喂，但其實你係最初你係咪即係都係報紙雜誌咁入去？ 幾時入行啊？其實係講真。 第一樣嘢即係嚟咗提先啦，咁啊好遺憾啊，牛唔喺度啦。 點解？ 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有人 jam 咪，我就覺得有我講嘢興奮少少。突然間冇人 jam 咪，飲我講曬，我有少少怯場。咁你講翻話嗰個入行嗰經過。 係啊係啊。 咁我自己就一路都講過嘅，其實我就最先我唔係做傳媒嘅，我最先做銀行嘅。 啊， 做 banking 做 banking 嘅。咁我做嗰個年代啊，梁錦松都。即係同我共事， 呢個有啲人做， 同一個機構嘅。咁有一次打電話，人哋揾梁錦松，係我聽嚇。咁我以為我係佢揾我啦。咁嗰係太平山學會啊嘛。咁等陣講下，大家唔對嘴。咁呢個係真事嚟嘅呢個。咁事實上，收尾我都有一個偶然機會都訪問咗梁錦松嘅嚇。咁就即係大家都嚇惺惺相惜嚇。 咁跟住就覺得銀行都唔係太 唔係我從來我都唔中意做銀行嘅。 O K 啊，咁即係嗰個係一個純粹生活嘅需要啦。即係啊，如果唔係就搵唔到食。咁到一段時間之後，我就翻學校讀書。咁攞咗個學位之後，跟住就 英國英文 英國文學英國文學，咁就去做我覺得我想做嘅嘢啦。咁當其時都有好多選擇嘅，譬如有我當其時係做緊三樣嘢嘅，同時就一個公安公司啦， 係 一個編劇啦， 係 同埋報館咯。咁有個 part time 就喺間電腦雜英文嘅電腦雜誌度做、 okay. 做編輯。 問翻嗰陣嗰個行業，因為咧，譬如我哋之前訪問幾位嘉賓咧，其實都有點唏噓，就係我哋咁講咁多行業咧，都係講緊譬如七八六十年代就最黃金嘅，譬如話唱片業賣過百萬隻，電影又係啦，我哋訪問咗有啲嘉賓啦，講緊證券業嗰時如此撈飯年代，我哋之前公務員鐵飯碗，咁報章雜誌喺阿即台長你初時入行嘅時候咧。好唔好做其實即係嗰個行業嘅行頭啊。 你講我其實好啱，因為兩個行業我都做過啦，譬如 banking 或者係報紙，即係傳媒啦。咁我哋入行嗰陣時候咧，事實上係最風光嘅年代嚟嘅。嗰陣時我記得我做嗰間美資銀行咧，就可以講下三月一小宴。半年一大宴，即係差唔多個月都有啲 function 俾你哋玩下，即係去娛樂下咁樣嚇。咁個老闆都疏爽嗰陣時嚇， 當然啦嚇。 咁個原因就係可能即係嗰陣時啱處於一個經濟起飛嘅階段啦。咁同埋嗰個壓力始終冇而家做 banking 咁大。 咁但係傳媒嗰邊咧，即係傳媒嗰邊 都差唔多㗎啦。嗰陣時加薪嘅每一年係10%到啦。咁我聽過有同事講話唔夠10%佢唔做嘛。 OK。 同埋嗰陣時轉工好易啊。我哋嗰陣時轉做三個月咁又可以考慮下轉下工咯。 因為如果你話 同埋你係唔驚揾唔到工喎。 OK。 因為你如果你話講翻傳媒嗰陣時咧，你有好多即係淨係喺傳媒講報館又好，甚至所謂嘅雜誌都好，你有好多唔同嘅工種啊。即係 OK， 你除咗分唔同嘅版面 A 一即係 A 一 B 一 C 一之外 ，OK， 你可能會有咩有突發 ？OK， 有夜間嘅突發。 唔係你呢個唔係咁解，即係嗰個工種，即係話如果譬如前線工種一定喺度，但係後勤嘅工種咧就比而家多。舉一個例啦，嗰陣時有打字呢個。 系 專門打字嘅， 校對仲有， 唔係校對到而家都要，即係校對係唔可以唔要嘅，即係錯誤嘅 concept 嚟㗎。 幾個人夾埋一份，一個人做， 但編輯做埋㗎嘛，而家係去到 我諗都唔得啦，因為而家編輯啲校對水平都好低嘅，因為大家都唔知咩係錯字，同埋校對唔好一個誤解，就佢純粹校啲字啱唔啱咯，同埋因為佢睇咗之後，你如果譬如話嗰篇文佢覺得有問題，佢會同你講翻。有啲係即係喺嗰個所謂灰色地帶，即係。個字本身啱定唔啱，同埋嗰個你嗰個意思清唔清晰嘅問題。 咁所以嗰個唔係咁簡單，因為即係好純粹講一樣嘢就話、譬如你多個人去把多一個關咧，你表面睇可能係一個勇員，但實際上咧佢係令到你個錯誤嘅機會係減少嘅。咁、錯誤咧對喺個報紙嚟講咧，即係當然我哋做呢行我哋都知啦，就冇可能唔錯嘅。但你有所謂一啲 fatal mistake 同埋一啲 non-fatal mistake 嘅問題，有啲錯咗你係好大件事 嘅。 咁、所以即係我哋記得嗰陣時有一個例子就係點樣咧，就係、嗰個寫新聞嗰個朋嗰、那個記者咧，佢唔係寫得好好，即係唔係跟我哋正宗嘅寫法咧，佢係將最重要嗰樣嘢擺喺尾度。咁啱啱個位唔夠，咁我編輯就同佢刪咗。咁就瀨曬嘢啦，全部瀨曬嘢嚇。咁呢啲係。即係你做得耐，你先知咯。 咁問翻台長啦，你嗱你嗰時入行就應該係97之前㗎啦，係嘛？ 我係肯定係啦。 咁嗰個時候應該有好大段時間就內地都仲係相當封閉啦，即係個新聞資訊，即係而家都相對上可能係嘅。有冇一啲咁樣嘅受惠令到香港嘅嗱？因為電影係啦，即係電影業其中一樣嘢，有人講個受惠就係因為個創意谷曬喺香港嗰度。傳媒即係傳媒方面有冇咁樣嘅天時地利喺度咧？ 呢、這個有一個好大對比嘅嗱，當其時咧，大概喺即係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咧，即係開始形成一樣嘢，就叫所謂嗰個新聞出口轉內銷。所以出口轉內銷就係即係佢當香港一個境外媒體啦。係，咁就會有好多料咧，放喺內地出唔到，就係、透過香港去發出。咁嗰陣時，即係其中一張報紙做得最多呢啲嘢，或者最即係所謂最成功嘅就係《明報》啦。譬如涉及到嗰、那個即係文革啊、林彪嗰啲問題啊，或者國際成嘅問題，好多時就係透過香港啲報章咧就會發出去嘅。咁就反而香港嘅左派報章，即係嗰幾張啦，《大公文》會就做唔到呢樣嘢嘅。但係佢會透過一啲即係似乎係中立嘅報章咧去做呢樣嘢。咁我入行嗰時都有呢啲嘢嘅。譬如嗰陣時，我哋唔一定要親身上去啦，或者好多時我哋啲記者或者啲主管咧，我哋打電話上去，咁就佢會索到啲料落嚟，嗰啲料好堅嘅，即係同埋好重要啦。咁我自己都係透過呢途徑就即係寫過不少嘅有關大陸嘅新聞啦，咁但係呢個情況喺今日已經係絕跡㗎啦。 即係台長講明報呢個就相當好例子啦，即係我唔知台長有冇係接觸過啲同即係當。喺嗰度做嘢，或者你有冇喺嗰度做過啦？因為有創辦嚇、即係阿查良鏘先生咁樣。當時即係我諗，或者就算回歸前後啊，明報俾人覺得即係譬如有啲公信力排名咧，都係佢同阿信報爭嘅嘛，即係計埋南華早報啦咁樣。去到而家，即係越嚟越俾人去覺得明報越嚟越失卻咗個光環。 佢呢個亦都唔一定咁講嘅，即係嗰個報章首先已經轉咗老闆啦，即係而家係張耀興就唔係查良鏘啦。對於個辦報嘅要求咧，已經係截然不同噶啦。咁就明報方面咧，就早年都佢哋都唔係話一張嗰個報紙嚟嘅，因為你哋可能比較後生啦。因為最早年咧，明報嗰、那個即係查良鏘開始經營嗰時候咧，其實上係做一張小報嘅。即係所謂小報咧，佢有類似今日蘋果嗰種嘅風格。 係，我呢個大概了講下。 點解我會知道？因為我收尾喺城大，我係做過一個即係有關報紙嘅 research。咁我哋睇翻曬好早年明報嗰啲頭版嘅內容。咁事實上佢最早年嗰陣時咧，唔係好似即係七十年代中六十年代末期或者七十年代，亦都唔似而家。咁嗰陣時好純粹一張小報嚟嘅，咁但係做下咧就即係嗰個大陸嘅局勢出現好大嘅變化啦。第一樣有即係譬如話五九年嘅時候有逃亡潮啦，咁呢個應該即係明報最初出版嘅時候嗰、那個即係政治嘅轉變。咁跟住有暴動啦，講下。咁佢開始暴動嗰陣時候就即係個報紙嘅地位就提升，因為佢係同呢個。港英政府咧係企喺同一陣線度，咁跟住咧就到譬如話係嗰個即係、就是、文革嘅末年啦，咁就好多啲人咧，即、就、係、是、譬如話逃亡落嚟啊，或者佢哋喺即係上面會放啲料落嚟，咁明報就轉咗做呢樣嘢，咁就嗰個報格就開始一個好大嘅改變咯， 係 咁至於話近年咧就即係呢個一個香港政治嘅客觀形勢改變嘅嚇，咁、呢個應該我會講。咁頭先阿 Kevin 講到咧，話譬如當年咧有即係信報啊，或者係南華早報咁樣咧，咁、那個故事唔係咁簡單，因為信報咧係脱胎自明報晚，即係嗰個晚報嘅，因為當年咧劉宏志喺嗰度做呢、這個即係資料 資料搜集員 喺明報嗰度， 明報晚報，咁啊專做經濟嗰、那個即係 個版 範疇 research 嘅，佢專做 research 嘅。咁即係收尾佢覺得佢自己可以做一份報紙啦，咁啊自己出咗嚟做信報咯，咁進步之所以後期咧，去到即係大概80年代或者90年代咧，佢即係成為咗我哋做呢行嗰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參考嘅報章中文方面啦。咁當其時我哋翻去做咧，即係有個講法咁樣嘅，譬如做經濟版咁樣咧，當其時翻去做報紙咧，就即係最緊要睇兩份，就一份咧就是、信報，第二份就是南華早報。係，咁點解會咁咧？就是、因為信報個老闆娘啊，樂友梅咧，就同阿鄧連如好熟啊。咁鄧連如當年咧就係行政 會議成員， 唔係行政會議嗰陣時叫行政局啊。咁咧就佢因為有多決策嘅資料，即係嘅情況個過程或者個決定係佢知道噶嘛。咁佢咪透過信報去放料咯。咁至於南華早報就好理所當然啦，因為當年嗰個英文嘅媒體喺香港就可以講下高人一等。咁所以咧好多政府要放料或者。即係如果記者做到咧，政府亦都好驚佢哋嘅，因為佢構成到個輿論嘅壓力。咁於是乎，當年咧就做經濟版嘅同事就話咧：，你翻嚟淨係睇兩份報紙，佢做出咗咩，你自己你跟就得㗎啦。咁樣嚇，咁而形成咗呢個咁嘅格局咯。 嗰個感覺咧就係話，比如我哋之前有啲訪問啲行業咧，就係、可能係個收入上係跌咗好多。但係報紙嚟講或者傳媒咧，就似乎係講緊個公信力同埋個格，即係台長講個報格跌咗好多。譬如南華早報，喂，以前真係我哋覺得好高噶嘛地位，即係你睇南華早報係，哇，真係就冇話 倒轉睇到人哋一個你好好 型，係型。喂，即係而家就反而，因為我有個同學都入咗去做記者，咁我即係都有時問佢，喂，點啊？而家南華早報個情況冇啊，都係歸邊㗎啦，都係要講嗰啲嘢㗎啦。 呢個當然係啦，即係你話即係喺97年之前嘅話，我諗嗰個報業風格。調翻轉頭咁講係比較上開放啲嘅，即係但係你去到97之後呢、這個即係都係啦，我哋一陣再講啦，即係點解會變成為哦好多時都係唔係 A 就係 B 咧，即係你好多時會睇到。但係問翻台長一樣嘢嘅係話，嗱頭先你講過啦，即係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報業嘅傳統啦，去到80年代，我諗好多記者都會一定會係記得一樣嘢就係、是、六四啦。其實六四當年喺香港，即係我諗由四月開始去講嘅話，嗰陣時其實你哋係咪收到好多嘅消息，關於來自北京嘅消息？第二樣嘢嘅係話，其實你哋嗰陣時嘅心態上係點樣去報導呢啲新聞呢？ 嗱，呢個問題我都講過嘅，好似我記得我哋都若干年前都做過呢樣嘢嘅，我應該會再講。第一樣講咗阿 Kelvin 講嘅南華早報嗰個情況啦，呢樣我講詳細少少，因為咧我最近都睇翻南華早報，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可以講話係一個即係沉淪一個墮落嚟。呢個墮落嘅意思唔係單純係講嗰啲即係新聞嘅內容，而係啲英語嘅水平都好差，即係可以講話都。差過 China Daily 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你嗰啲真係 native speakers， 即係講緊話喺嗰啲譬如英國啊或者 印度啊， 唔係講英國，即係嗰啲做開報紙以前都落嚟香港做咁樣，或者美國咁樣，都啲人都走曬㗎啦，正宗啲鬼佬啊，咁而家剩翻嗰啲可能嗰啲英語嘅水平係相當之差啦，咁你睇到嗰個總編輯都係一個。即係大陸嘅人嚟啦，咁呢個情況咧，即係固然大家都覺得係可惜啦，因為以前如果譬如話我哋學英文咁，我哋睇南華早報，儘管嗰啲英文已經唔係叫好噶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情況咧，如果你睇翻外國咧，你都覺得唔係咁即係特別。個原因點解咧？就係、是、當年我哋好即係覺得係幾比較權威性嘅英語嘅周刊啦。譬如講 Newsweek 或者 Time 今日都做得好差嘅。我自己嘅評語，我自己嘅形容咧就叫不忍卒睹，即係差到都係話你即係咁樣都同你以前嗰個輝煌年代比咧，係真係相差得好遠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講話，即係喺我哋嗰個年代，我哋覺得 Newsweek 同埋 Time 係做得好好啊，因為即係曾經有個笑話就係咩 ，Time for those who don't think。Life for those who don't read 啊嘛，咁呢個係純粹從左派角度，但係就算你撇開呢個左右派嘅問題咧，其實當年呢兩份周刊係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但係而家呢啲完全冇曬㗎啦，咁另外一個同呢個英語嘅媒體相關嘅地方咧，就係咧大陸近年由於佢有錢咧，佢哋亦都開始辦啲英語媒體啦，譬如財經啦， 即係佢而家有份英語嘅周刊叫拆遷。 嗯， 咁就係即係財經個普通話嘅翻譯咯。 嗯， 咁呢個代表咗咩咧？呢個係代表話即係個經濟上嘅即係實力咧，就反映喺嗰個媒體上面嘅經營嘅方式咯。即係你而家大陸嘅媒體，佢隨時如果請嗰啲即係貴佬咁樣，佢都係可以搞份英語唔錯 英文 唔錯嘅周刊，因為主要係因為個經濟實力嘅此消彼長。 嗯， 咁呢個亦都連帶咩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嗰個年代咧，外國嘅新聞機構咧，佢對嗰個大陸嘅情報或者係新聞嘅掌握咧，係比而家強好多嘅。 嗯。 呢、這個唔單止係包括英語嘅媒體啦，甚至日文啦，或者韓文啦、嗯。因為我哋入行嗰陣時候咧，譬如我哋來唔來，我哋見到啲日本領事館啲即係官員都會嚟同你同我哋傾下偈嘅。 嗯。 嚇、啊，咁佢嚟嘅原因就係佢要索一索啲料啦。咁我哋聽過，即係最八十年代嗰陣時咧，有個笑話就係話，即係日本仔啲料點解咁堅咧？就因為佢成日喺中南海同啲官打麻雀咁，成日輸啊嘛， 識界嗰啲 啊，係啊，差唔多有嘅，有嘅 嚇。明白。 即係你知道新聞唔係咁，即係要攞新聞，其實你要好多不同嘅方式去攞嘅、嗯，即係有啲正統，有啲非正統啦嚇。咁佢哋去做呢樣嘢嘅原因咧，唔係純粹話因為係個新聞嘅本身，而係話係好多時呢啲嘢係同政府掛鈎嘅。因為報章咧好多時係嗰個政府情報搜集嘅延伸嚟嘅， 嗯嚇，再伸出嚟咯， 係啊係啊係啊嚇，即係尤其是譬如喺日本啊或者韓國呢啲，因為呢啲喺佢哋嚟講係關乎嗰個國家存亡嘅問題 咁、嗯、 但係嗱，但係補充一樣，呢樣嘢喺近年已經係唔得㗎啦。 O、okay、K， 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就係佢哋無論係英語界啊或者係日語啊，佢哋對嗰個大陸情報嘅掌握已經係好差。咁、 嗯、 韓國就可能好啲， 嚇、 韓國因為前舊年就爆個單料，就係佢哋即係嗰個收買咗胡錦濤嘅一個韓文嘅翻譯，所以知道啲料嘛。咁、 嗯、 我唔知呢個消息啱唔啱啊，但係即係佢哋嗰個對於嗰個大陸嘅情報嘅掌握係好。好 aggressive， 好進取啊！ 咁對於成個即係報業立，我就即係都睇個篇文，就隱隱約約佢咁樣分唔同嘅年代啦。即係睇下台長同唔同意或者補充啦。即係譬如話一開始，譬如五六十年代嘅，有幾份一開始就譬如星島華僑、工商、 嗯、 一啲比較即係嗰啲規模啊，開始起家啦、 嗯。 跟住咧六七十年代咧，好似譬如台長講開始有啲馬經啊、小報啊、 金夜報 啲，係係啦。跟住咧。開始八九十年代，亦都可能唔知咪即係金融業開始興起嘛，即係香港好似炒股票嘛，需要好多財經方面嘅消息。然後咧，八九十年代啦，開始政治話題好重要，八四啊，我哋都講過啦，即係中英啊，八九啦，咁亦都好需要多政治。咁去到九零年咧，遲啲就有一樣嘢就即刻，我哋曾經講咗幾個重要嘅報章，不得不提一個咧，啊的確會好想講就係蘋果文化，又 蘋果文化啦，即係我講一講啦。蘋果文化，我冇記錯 ，around 應該係九三年度，如果冇記錯嘅話，將成個報業界反轉咗嘅、嗯。台長，你其實點樣睇呢個嘅衝擊咧？ 啊，咁嗰個要長遠都去講啦，因為頭先阿的問咗六四個問題，咁我要答翻。咁、Kevin 列咗幾個例子，你漏咗張報紙啦，就係、是、成報啦。 嗯。 咁成報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咧都。即係都多人睇嘅，我自己又唔鍾意，好唔鍾意睇成報嘅。 點解？ 咁、我覺得佢做得好，啲新聞做得唔好囉。咁、 但近排好似好搞笑喎。 嗰、經典嚟嘅，即係你都想像唔到可以即係香港嘅報紙可以做咁樣做法啦。咁但係嗰個分歧呢、其實應該有少少補充嘅，就譬如星島啊或者係工商嗰啲呢，佢喺戰前其實已經係相當之即係有一定嘅輿論嘅地位嘅啦。因為自從四九年之後咧，好多或者係嗰陣時喺四五年之後啦，好多喺大陸嘅知識分子落嚟香港， 係啊， 咁就變咗佢哋落嚟編嗰陣時候咧，啲副刊嘅水平係相當之高咯。咁、其中有一啲係落咗去做星島或者香港時報啦嚇。咁記得當年劉以暢都做過副刊編輯嘅，咁、佢記得一個，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嗰個副刊嘅名應該淺水灣啊。咁嗰個就令到咧，即係喺嗰個年代咧，即係做新聞我就唔知，因為冇詳細睇啦。但係譬如嗰個副刊嘅水平咧，就即係會係變咗比較係傾向咗文化方面多啲啦、即係有啲文化嘅氣息咁樣 咁你話嗰個分歧本身我大致係同意嘅，咁但係咧就譬如話涉及到即係八九年嗰個問題啦，或者呢個應該即係再早少少啦，就係即係實際上嗰個分水嶺咧，我覺得係早少少，應該去到嗰個中英談判嗰個時代， 嗯， 即係八十年代。咁呢個如果從我哋行內嚟講咧，即係有一啲睇法就話咧。如果你喺六十年代開始至到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嘅好初期咧，事實上大學嘅畢業生係唔會入去做報紙嘅，即係嗰陣時嘅新聞從業員個地位相當之低。 啊，係啊， 係啊，係啊，啊，好似人即係我即係除非你譬如話喺嗰啲大陸落嚟嗰啲啦，或者台灣嗰啲啦，否則就。我記憶之中又唔係太多大學生去做報紙嘅前線崗位， 嗯，咁， okay，但係喺中英談判嗰時開始咧，就即係嗰個新聞嘅需求就多咗好多啦， 嗯， 即係好多人睇報紙啦，咁，開始有啲改革啦，咁，就有啲大學生就開始入去做咯。咁頭先講係純粹講報紙啊，電視台嗰啲好多都係大學生嘅，嚇，咁就變咗咧就嗰個新聞嘅水平咧又都有相應嘅提高，因為涉及到一個即係香港嘅。前途嘅問題嚇，咁，到幾年之後，到六四咁樣就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啦。咁我亦都喺呢個衝擊嘅底下，即係進入嗰個新聞界嘅嚇。咁頭先我講，我當其時我有幾個選擇。點解當其時我哋會做報紙？就係，是，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六四之後，我想睇一睇即係中國嗰個六四之後跟住嗰個轉變會點樣嚇？咁，會唔會有另外一次六四咧？咁聽到等咗廿幾年都係冇，即係都係冇啦。咁但係當其時有一個好幼稚嘅諗法，就係，我哋要見證到呢個革命嘅成功嚇。咁，所以我哋要留翻喺度啦。咁嗰個時間，頭先阿的問我個問題，當其時點個心態咧？咁我哋可以咁講啦，就係話無論話資深當其時已經資深嘅新聞從業員也好，或者好似我哋啲初入行也好咧，我哋都係 unprepared。即係我哋冇經歷過呢啲咁嘅場面嘅，譬如話走上去真係見到槍林彈雨啊，見子彈啊，見坦克車啊，我哋喺香港，我哋都雖然我哋讀過歷史，但係我哋未親身第一手經驗過呢種咁嘅歷史嘅事件咧。我諗都可以講話，當其實係手足無措啦，咁，譬如話我哋有陣時係做到一路做到喊啦，嗰種。咁即係嗰種感覺係唔係今日我哋可以講到俾你 煎熬嚟嘅，其實可唔可以咁講？ 好辛苦嘅，嗰個月咧，我做到直情係厭。我直情做到六四嗰晚，我直嗰即係六月三號嗰晚，我直情唔想聽，即係我就走咗瞓覺，因為嗰個壓力太大。 長期地去接觸一個根本你親身見到嘅嘢。 係啊係啊，咁同埋當其時所有電視台嘅報導都係鋪天蓋地講六四咯，即係。好多嘢已經放低曬㗎喇，即係唔會做其他嘢，因為已經冇心機做嘢。嗱，我舉個例，譬如話當其時我接緊幾個啲 freelance job， 我直情都唔想做推曬，因為你個精神唔可以直情唔想諗其他。 唔係你好似喺戰場度咁啫嘛，即係你一路都 prepare， 即係你一路都預計到你喺親身嘅上嘅時候，你會知道場仗都係咪都打，即係你一樣。 唔係，咁呢個又未知。即係當其時喺事前，我哋都有少少即係好幼稚啦，覺得即係唔會出兵嘅，因為。即係呢個同我哋接受，即係一路聽到共產黨嗰個洗腦係有少少分別，因為覺得即係解放軍係唔會打自己嘅人民，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disillusion。 嗰件事，雖然六四呢件事，對於成個業界或者即係傳媒有冇一啲結構性嘅改變咗？其實 有，梗係有啦，好巨大嘅改變啦。譬如話，即係呢一兩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啱啱死咗李子仲啦，咁當其時就喺嗰度即 係 脱離文匯報咁樣嚇，咁出嚟當其時。搞咗當代啦，咁就黎智英亦都係咁即係出嚟嘅。咁，因為當其時佢哋做緊係佐丹奴嘛，咁佐丹奴嗰陣時咧就好激㗎，佢出咗好多 T 恤㗎嘛，即係拍下台啊嗰啲咁樣。咁做完之後就即係呢個可能六四一個分界線，就係令到黎智英轉入去做 傳媒。 咁，當其時可能佢哋都諗過啊，即係搞即係當代一漏過佢啦，或者點樣啦。咁佢好醒目，佢係捐錢啫，佢唔會做當代嗰啲咁嘅嘢。 咁佢就搞咗譬如一周刊啦，咁跟住就蘋果日報啦， 蘋果日報嘅誕生。 咁呢個就係翻返阿迪個問題咧，就係蘋果個文化嘅誕生。 但插嗱插一插台長少少嘢先，其實我哋訪問過即係唔同行業嘅嘉賓，六四其實係一個對於香港人成個嘅分界線嚟嘅。分界線嘅就係 OK， 只係 OK， 應該咁樣講嘅話，喺城中裏頭睇新聞報導或者睇所有嘅報紙嘅時候，佢哋完咗六四之後個心態上係。可能要走，有錢嘅會走到，即係要一個嚟一個移民潮嘅開始。但係睇翻其實好多報業界嘅人調翻轉頭嘅係，佢寧願選擇去留翻喺呢個崗位度，繼續去即係繼續去冇話了解，係繼續去想 OK， 繼續去打呢場仗。好奇怪，點解嘅咧？ 你又唔好講到咁高尚，咪繼續打呢場仗，我哋都好 hea 嘅啫。因為你話即係佢嗰種咁嘅六四嗰種咁嘅激情去維持十幾年，呢個唔可能嘅。咁、你過咗兩年，咁已經開始有少少淡忘啦。咁、我諗我自己嘅解釋，嗱，當然我呢個唔可以代表其他人啦，好純粹我自己一個主觀。你突然問到我一個印象式嘅解釋嘅就係、呢個係好純粹一個經濟嘅誘因啦，因為。即係六四初頭有一個好大嘅錯誤嘅預測，就係個經濟會崩潰啊嘛。咁推翻就唔係啊嘛，而且好繁榮添，係嘛？即係鄧小平跟住南巡啦，九二年嚇，咁就即係成個嗰個大陸嘅重心 經濟啦， 經濟發展啊嘛。咁亦都香港好多好多人得益啦。咁呢個係對比啦，譬如話你去加拿大、你去美國或者你去其他地方，咁啊有人去嘅，我都認識人去嘅。咁但係。即係 turn out 嗰、那個即係生活都唔係咁如意啦。咁、有啲同事都係佢即係移咗民去新加坡，咁有啲走啦直情啊。譬如有啲文化人都即係真係離開咗香港啦，即係嗰個好驚咁樣。咁但係呢就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呢，就係阿鄧小平嗰、那個將嗰個成個重心擺咗喺經濟方面呢，事實上一個相當之成功嘅策略嚟㗎。咁呢個喺大陸固然佢穩定到個民心啦，咁香港亦都係即係令到即係呢個六四嘅激情係其中一個因素，令到佢有少少 淡忘 啦。咁呢個我諗唔係太多人講，但係我亦都趁住呢個機會喺呢個節目講，即係近年譬如話嗰個抗爭或者反共嗰個意識形態咧，即係點解咁艱難咧？嗱。呢、這個頭先你講八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嗰有一個遺忘咗，就係、是、當其時嗰個報章咧，其實係鼎足為三嘅，有左派啦，有中間派啦，有右派啦，譬如國民黨嗰啲即係俾錢嗰啲傳媒機構啦、譬如香港時報嗰啲咁樣。咁無論佢銷路點都好咧，當其時其實係即係嗰個大家係爭奪緊個輿論嘅主導權嘅， 係話語權。 咁、所以當其時我哋睇報紙睇三份嘅，即係左中右我哋都會睇嚇。咁呢個就形成咗咧，即係大家唔好似今日咁一面倒咁一面倒。咁但係咧，即係去到九十年代開始咧，嗰個大陸個經濟嗰個實力咧已經顯示到佢嗰個力量啦。就係好多時啲。香港嘅各個行業都係啦，由於佢同嗰個大陸經濟嗰個關係太即係咁深咧，佢就可以用我哋一個俗話講，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即係佢嗰個意識形態跟住呢一個經濟關係去改變。呢個係我自己親身見嘅。即係有啲以前好激嘅朋友或者同事咁樣。 都冇辦法啦。 佢直情唔係話，即 係 佢唔係口講一套心就，佢真係連嗰個意識形態，你跟住呢個經濟關係改變。 相信咗， 因為你做人你好難噶嘛，譬如話你好難嗰個人格分裂就係、我就係揾嗰筆錢，咁跟住咧就即係又屌鳩共產黨，呢個係即係除咗傑斯做到之外，唔係好多人做到啫嘛，唔係好多人做到，因為你呢、這個涉及到你會幾辛苦嘅， 係明白 啊？你日日去翻一個你唔自己唔投入嘅一個環境， 明白。 咁好多人係因為咁咧，即係連嗰個自己嗰個政治嘅立場都相應係改低嘅。咁你唔好睇輕呢樣嘢咧，因為我覺得其實個抗爭運動咧，即係你純粹話即係講一個理想主義啊，係有人會做，但係呢個唔會多嘅。 呢度嚇講頭長講呢度，我想將傳媒個範圍稍稍放大啲，再問問台長，即係收音機同埋電視台相同嘅情況。即係因為即係台長你都好留意成個傳媒發展咧，當然咧有啲好著名嘅網台啲，譬如所謂風米事件就唔使講啦。但係呢，譬如呢十幾年裏面 係咪同步咁樣轉變緊嘅啫？台長你俾佢睇。 我諗咁啦，即係你如果你睇呢個問題咧，我冇自己特別一啲內幕消息啦嚇。咁、譬如阿大班封咪或者玉米封咪啲，我都係透過報紙去知嚇嚇。即係儘管當事人我哋都認識嚇，咁我但係我亦都好少去問呢啲事情。我覺得咧，即係你做睇呢啲問題一個好即係一定見效嘅方式，就係所謂 follow the money。其實你睇睇啲機構嘅後面嗰啲廣告嘅來源喺邊度啊？咁有啲你當然見唔到啦，譬如話商台嗰個 case 咁樣。咁近呢幾月先知外，原來因為 出台， 因為續牌嘅問題， 即係台底嘢，我哋唔知啦。 一啲 under table deal 咁，你唔知啊？或者佢譬如話涉及到啲管理層個別嘅人員，佢哋點樣同佢去交往 處理件事情？ 點樣去？唔係點樣去 put these people into the pocket？ 係。咁呢個係我哋唔知嘅，但係我幾相信事實上係一路做咁多年係做緊呢啲嘢嘅，只不過即係我哋而家冇辦法去知道嗰個具體嘅內容咯。咁你所以你見到就話，我哋個個都義憤填膺啊，即係甚至到依家我哋即係要即係六四嗰個情況，六四嘅情況我哋都冇去忘卻。但你點解會見到咁多人去即係咁 reluctant， 即係話喂呢樣嘢我抗拒啊，或者商台嗰個例子好簡單啦，就係、是。林斌就咁消逝嘅，十八樓 C 座呢個節目都係因為係用佢嗰個住嘅單位去命名嘅。咁點解即係呢一個咁嘅，即係對商台咁大嘅打擊，今日可以淡忘咧咁樣？咁個原因好簡單，係一個經濟嘅問題， 大趨勢啦， 大趨勢嚟嘅，呢個係一個轉緊嚟。咁你至於電視台呢，更加冇辦法，因為佢後面涉及到一個就係好大嘅商業嘅利益。因為你講緊。譬如話做網台咁樣，嗱咁你唔轉就唔轉啦，你出我唔漲啊，我又唔係靠你揾食。咁但係你一個咁大嘅機構，佢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後邊一啲好簡單嚟緊嘅政治壓力，透過嗰個廣告嘅來源就可以攣死你嘅。 你從廣告嘅來源已經知啦，即係你講緊係話 OKTVB 咁計。喂，過去可能有好多香港嘅廣告，但係你而家睇翻落去，喂，我諗差唔多佔咗七成啊，大部分都係中資。 同埋呢個好有意識嘅，佢特登係要即係等於好似打你毒針咁樣啊嘛。即係你打多咁，你好自然有一個 dependence， 有一個依賴咯。佢特登想你咁做，譬如亞視咁樣，阿黃毅基都講嘅，之後有陣時就話：，我哋唔靠佢。喂，其實佢就要想你靠佢，因為你唔靠佢咧，佢控制唔到你嘛。咁所以呢個係好有意識去做呢樣嘢咯。咁同埋頭先你講話，譬如話大嘅電視台嗰啲咁樣。咁如果你即係知道歷史啊，邵逸夫以前做邵氏嗰啲其實係親台㗎嘛。咁但係佢都要轉㗎。以前譬如胡仙嗰啲星島嗰啲都係親台㗎嘛。咁但係佢收尾都要走去同佢見下江澤民啦。咁原因就係呢個係一個經濟嘅大趨勢嚟㗎。呢個好難逆轉㗎呢個。 即係當你成個行業嘅最上流資金又好權力又好都開始傾斜咁冇辦法，即係成個 業界都傾斜啦。講少少蘋果啦，問多少少啦，即係第一節之前。都幾犀利嘅，即係一支旗咁樣啊！即係嗰時，譬如連一傳媒啦、蘋果啦，就真係撩翻起成個業界啦。可唔可以即係之後可唔可以話佢控制咗成個即係傳媒嘅一個高？ 咁又冇咁誇張，咁呢個對蘋果即係一傳媒嘅興起啦，唔好淨係講蘋果啦，係對行內嚟講咧個生態一個好大嘅改變。那個改變喺邊度咧？就係、是。第一個萬元户就喺一傳媒產生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入行呢即係第一個嗰一萬元呢就係一傳媒。嗰陣時都即係爭相奉中收入去做一周刊咁但係發覺即係點解入去做一周刊原來咁多錢呢因為原來帶埋你阿媽打工㗎嘛。知兩份工㗎一個係你一個係你阿媽。即係你個媽就要俾呢個黎智英去遊輪㗎嘛。 明白。 你明唔明我講咩 明白。喂但係嗱而家對比返外國呢其實呢種突然間譬如有咗種即係一傳媒式嘅風格，係咪都係同即係其他外國嘅即係傳媒係差唔多咧？即係都係會發展中。 我諗即係如果講話嗰個 uniqueness 啦，即係好特殊性咧，就蘋果係一個嚟嘅啊。咁另外一個就丁家報啊。咁丁家報我唔明點解你個都唔問啦。我喺度做總編輯嘅，即係 未到啊！講緊個時間就係九四嘅大佬， 係咯啊。咁就蘋果嗰個文化呢就我諗都係世界上都係 就因為佢哋 讀書一次嗰啲讀書一次係咩呢就係、是、冇人會做一張即係、就是、broadsheet 啦。broadsheet 嘅意思就話嗰、那個 大紙 大紙啦。大紙即係英國嘅分法就係 大布就係大布，個意思就係即係嗰張報紙好大， 大字小布 小布 就 好少 嘅 揭啊嘛。咁係會用呢、這、一個，譬如係風月版啦，做到咁嘅風月版添嚇。咁呢個係唔會嘅，因為如果你做風月版唔係唔得，但係好多時就係拆開，因為係唔會 驚影響 入家庭啊嘛。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新聞嘅處理嘅方式啦，又係好唔同啦。譬如話我哋覺得嗰陣時一個好。即係令到我哋好唔開心嘅一個例子就係咩呢，有個女即係 女性 中學生，女中學生就被強姦，咁佢同埋俾個刀片介傷，咁當時就影咗幅相出嚟囉。咁呢啲到我到今日都接受唔到嘅，可以講話我到今日都接受唔到呢種咁嘅做法。咁當然事後佢哋去道歉啦，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當時冇人去嘈呢單嘢，我諗一傳媒又會即係佢係會覺得可以做呢樣嘢嘅， 我講多少少啦。蘋果日報帶嚟個風格咧，即係我諗，事實上係從個讀者嚟看就話，第一樣嘢佢係至少色彩鮮豔咗。蘋果日報如果冇記錯嘅，佢創刊嘅時候，佢用佢嗰個封頭版 A1 嘅模式咧，係打破咗香港嗰個傳統嘅，就係話一張大相，大題 capture 咗落去先，唔好理 佢。 我 呢、這個唔知嘅，唔止係咁樣啦。因為佢嗰個藍本，我估計應該係嚟自 USA Today 啦，即係個設計嘅風格。咁但係咧，我哋當其時蘋果一傳媒未出嚟嘅時候，對於個設計嘅感覺冇蘋果嗰種觸覺嚇。因為好多時第一樣嘢就係文人辦報啦，文人辦報就好死板，我哋覺得。好似我做網台咁樣，我覺得純粹係內容取勝就得㗎啦，即係你唔需要你嗰啲錄音好唔好啊，你唔需要搞啲jingle啊，你唔需要搞咁多嘢，你淨係你就齋噏做就得㗎啦。 甚至你講過話唔需要推咪， 係啦，我講啊，我到依家我唔需要推咪嘅咁樣。咁呢個就好文典型文人嗰種辦報嘅態度咯，即係好純粹覺得我哋嘅文字 係 我哋覺得我哋要優雅係咪要 文氣， 即係有嚇似翻一啲即係有啲文化嘅 水平 平係嘛，有一定嘅報價咁樣。咁但係去到黎智英，佢已經覺得唔需要做呢樣。 全市場向 係啦，即係咁全面市場導向，我哋係冇人會夠膽做呢樣嘢。就算唔係文人辦報，都唔會覺得，即係佢哋唔會挑戰嗰個所謂社會嘅一個道德底線嘅嚇。咁但係黎智英係一個奇才嚟嘅，咁所以佢即係乜都敢做咯。咁《蘋果日報》即係一傳媒嗰個風格嘅導致到，即係除咗即係我哋嗰個經濟嘅一個水平上升之外咧，嗱、這個經濟水平上升係唔止話一萬元户嗰個問題嘅，係當其時你係冇人諗到咧，你做一個週刊或者做咗一張報紙咧，你係會得到一個數以億計嘅 option， 係你發夢你都唔會諗到呢樣嘢嘅，但係蘋果就做到呢樣嘢嚇。咁隨之而嚟咧就係嗰個道德水平嘅下降啦。咁呢個唔係唱高調，因為即係。到今時今日，大家覺得講呢樣嘢已經好戇居 啦。客觀事實，唔使講啦。 咁但係即係亦都可以講啦，就違反咗一個低位有支持呢個定律啦。就係可以講話低處未 算低， 低處未算低，低處未算低。 好啦， 第二節休息一陣先， 講下啲新傳媒，再講多啲政治關係。